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会采取行动，禁止中国社交媒体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使用。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其后表示，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星期日或者星期一向 TikTok 采取行动。路透社报道 ，TikTok 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已经同意完全脱离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由微软接管，并负责保护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特朗普表态之后，微软已经暂停收购行动。白宫和微软都没有回应报道内容。内地媒体引述字节跳动回应话，不会评论谣言或者猜测。TikTok 美国区总经理帕帕斯在社交网站上载片段，回应外界关注 TikTok 的用户资料安全方面的时候话，公司正是建立最安全的应用程式。天气方面，与热带低气压森拉克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森拉克集结在河内以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越南的内陆。同时，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畅顺。在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有道路重铺工程，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和黄竹坑道交界处部分的慢线现在是封闭。为了配合东九龙文化中心建造工程，直到下午的6点钟，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福涛街一段的慢线和福涛街通往观塘道的一段慢线是封闭。在新界区，马料水的瑞祥街有工程，瑞祥街南行去污水处理厂方向的车辆是禁止掉头往科学园路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阿健啊，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机咧就需要佩戴口罩啦。但如果发现乘客冇戴口罩，咁应该点啊？ 阿祖啊，你放心啦，我长期待定多一个啊，俾有需要嘅人噶。 但系如果个乘客坚持唔戴口罩嘅话咧，司机可以禁止佢上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哇，好靓啊！你睇紧啲咩啊？ 咪就系喺屯门河畔嘅艺术装置啦。 疫情期间你仲谂住出街？ 咪就系要减少出街，而家先至要眼睛去屯门啊嘛。 哇，咁七彩缤纷嘅系咩嚟噶？ 嗱，我事先声明先啊，屯门河畔两旁嘅缓跑径不嬲都好多人嘅。我而家连屋企都唔出，又点会去呢？ 咁就乖啦。 佢呢个重点项目计划特别邀请咗六位本地嘅艺术家，为地区注入咗新动力。 咦，呢张八字形嘅台系咩嚟噶？ 呢个艺术家就将乒乓波台由两个圆形结合而成， 外观都几新颖噶，仲要将桌面制成钢片琴，令到乒乓波喺上面弹嘅时候会产生随机嘅音乐，所以呢个装置又名回弹嘅回响。 哇，咁呢对咁得意嘅猫猫咧？ 嗱，呢个作品咧就叫做与猫为伴，启发自人猫共融嘅概念。喺屯门河畔有一系列由陶土手黏土制作嘅猫雕像，仲会定期换新衫添嘅。 系，啲花花衫全部都系编织手作嚟嘅。咦，仲有啲咁得意嘅艺术座椅，又有啲咩意思啊？ 呢个系设计咗一组两件名为屯门嘅户外公共艺术装置，系团聚嘅团，佢代表住邻里之间嘅互助关爱，同埋拥抱社区内生活模式唔同嘅居民。 唔怪之得啊，啲公仔手拖住手咁啦。诶，咁呢个？ 唔好再问啦，你直接上去由艺术推广办事处开嘅呢个我哋艺术 Facebook 专页，自己慢慢睇啦，听埋每一个艺术家点解会咁创作添啊！ 咁今次就真係坐定定喺屋企，唔使出街就可以眼睛去游览非凡屯门河本地艺术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两点五十二啦吓，开始节目《中女宅男杀很大》啊吓。 Hello， 彭晴。 系啊，我哋继续都系戴住口罩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啦。 系啊，冇错。 今日已经系咪第十二日啦？疫情好似话又破百咯。 系啊，老老实实啦。你话如果系嗰啲即系喜讯咧，连续十几日咧，譬如话股市升顶啊。你都開始有啲驚嘅，你諗下，即係如果你 我梗係啦，你一睇圖就知啦。哦，咦，箱頂已經形成啦，可能要進入下降軌嘅咁樣。 箱底同埋看底有咩唔同？ 你咪搞腳啊！ 呢、這個時候唔搞腳，等幾時先得㗎？咪即係你諗下，你就算係股票啊，你有錢喺度買，你見佢係咁升，升咗十幾日咧。你都会忍唔住话系咪真噶、都有啲惊啦，有乜理由即系咁升咗去边噶？以后会点？更何况而家嗰啲唔系股票嘅数字， 呢啲系疫症嘅数字， 系疫症嘅数字哇！连续十二日破百宗啊，真系。 所以即系呢个疫情底下，都见到啲措施啦，政府嘅措施都喺张张同埋迟迟之间啦，冇错， 几好啊！新嘅熊猫名嚟噶嘛？张张弛弛， 张弛有道啊嘛， 系啊， 系咪咁？所以之前嗰几日咁啊，出现唔可以堂食，跟住然之后都从善如流啦，跟住之后都开翻啲食肆，虽然两个人系啦，咁所以啲人网上就讲，究竟带阿妈食饭定带老婆食饭咧？ 哎，我琴日见到啦，我个 friend 咧，佢系 分开台食咯， 佢系啦，但系佢嗰个分开台其实都几搞笑。佢是一家三口嚟嘅啫，但系都多咗一个啊嘛。其实咧嗱，好得意喎！一家三口咧，你一条街度行就冇事过，因为限聚令咧就唔需要话同一个住所嘅人咧就唔限嘅。但系入到堂食，佢就唔会同你讲话你一家人咧就可以一齐食嘅，你喺里边都要分翻开嘅。所以嗱，呢件事本身好得意啦。咁佢影咗张相咧，佢就嗰啲快餐店度食嘢咧，佢咪两张台咯。咁但系佢轻轻将张台咧就拉开少少，然后佢就要自己坐过一格咯。 系，我可以咁嘅咩？话要唔系一点五米嘅咩？ 佢真系咁样 啊！台同台嘅距离应该要咁噶。 系啊，咁然后中间有块胶板， 揸正嚟做啊。 系啊，哇！咁但系点食饭啊？如果 系啊，所以咪就屋企食咯。 系啊， 要买外卖翻屋企食咯。咁但系系啦，正如之前所讲，有地方食饭先得噶，唔系个个人都有地方食饭。但系咁，即系呢个喺街度食饭呢个现象咧，其实都唔系因为冇得堂食。而大家好似冇即係好似覺得哎呀好慘啊！啲人喺街度食飯，其實好多時候即係冇呢個限制之前，都有好多人喺街度食飯，或者喺佢工作嘅地方食飯嘅，即係嗰啲清潔工啦，喺垃圾集散嘅食飯啦，喺個廁所裏邊食飯啦，其實都好多啦。今日禮拜日啦，有好多姐姐放假啦， 係啊係啊，佢哋不嬲都係喺個，但係有啲唔同啊嘛，佢可以自己選擇啦。 佢選擇去邊？啲姐姐去邊咧？你啲清潔工去邊？其實 冇啊， 係啊，所以其實都係一個社會悲歌嚟。 你有冇喺呢幾日試過 lunch 嘅時候出咗去食飯？ 喺風雨中當中， 我試咗一次啊。我嗰日 你点啊？喺边度食啊？你拣咗咩地方啊？ 嗰日咁啱要去中环，咁啊做啲嘢，咁咧佢应该系 未放寬嘅，要第二日先至可以完全放寬。咁、其實係最後一擊啦。咁於是乎咧，我又小事好多嘅，我係偶然一次啫。我就買咗三文治。 就坐哦，三文治好輕嘅。 三文治係啦。咁但係你純粹揾個地方咧，我就去咗 公園， 因為我要去某一棟大廈度做嘢啊嘛。咁、咧又未夠鐘喎，咁我費事坐人哋嗰度食嘢啦。咁我就咧揀咗喺下邊咧。巴士站嗰啲好人来人往，但系咧佢啱啱有个商场仔咧，有个楼梯位就屈咗入去。 你坐楼梯食饭啦？ 唔系，我就企喺个楼梯位度咯，仲有太阳晒住啊，更加杀菌消毒。然后咧我就掹开口罩喺度食，哇！前面巴士就轰轰声咁样咧，咁我觉得嗰下都 好有城市嘅味道， 好有城市嘅味道。我觉得个三文治系充满咗中环嘅味觉喺度。 你食三文治咪轻强咯，揸住盒饭喺度其实好辛苦 嘅。所以我就嗰两日真系惨啊！ 但我就孤陋寡闻啦，我就唔知道咧，即系我以为大家如果即系翻写字楼工啦，好多时候都可以买盒饭翻去写字楼食啦。咁但系原来唔系个个写字楼都可以俾你喺写字楼食饭，有啲系唔可以。 可能我地方细有啲 系啦，地方细。我听过有个说法就系、是、有个系啦，有个系啦，即系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即系分享啦，佢啲去电视台分享，佢就话啦，唉嗰日啊，我同我个同事啊，唉拎住件西装买完盒饭。行咗成三个字喺旺角周围揾地方食饭， 真系惨啊！ 跟住我话你唔可以翻 office 食嘅咩？佢话唔得噶，佢话 office 太细啦，一早已经讲、即系未有话唔俾堂食嘅时候咧，都已经讲咗系唔准可以，即系唔准 喺 公司食饭嘅，所以佢哋不嬲都要揾地方食饭嘅。 因为如果你喺得公司咁逼嘅地方食咧、可能个卫生又一样啊嘛。 系啊， 但系咧嗱，好得意喎！如果咧你谂翻呢几日咧，嗰几日咧就有啲咧。悲妻嘅爱情故事嘅， 点样悲妻爱情故事？ 嗰日咧，好多嗰啲记者咧就有捉到啲小情侣嗰啲访问咧、全部都系话：哎呀，我女朋友咧好好啊，特登咧大家即系放 lunch 嘅时候咧就见面啦，咁、然后咧就一齐买个饭盒食啦。佢话我同佢咁耐都未试过咧， 一齐食饭， 喺条街度食饭，佢未试过咁样。咁啊，然后就话都觉得好戥佢，唔对佢唔住，好辛苦。甚至乎喺因为晚市都冇咗噶嘛，咁所以咧夜晚咧之前啲人都话。同个女朋友 喺公园食， 喺公园度食咯。反而咧，即系如果我哋正面啲，好开心咧，唔、知道算唔算系 患难见真情咯？ 系啊，即系你比起当年话搵个女朋友 食快餐、 麦记， 系 而家直情系搵个女朋友食麦记，括弧喺公园。 公园， 哇喂！再升一個 level， 係 如果都咁樣都同你打風都打唔甩，啱啱個風走咗啦。 好似有一個又嚟緊喎。 係啊，喂，你話呢個真係 perfect 啊？ 呢個 perfect， 但係而家喺可能喺公園揾位都難喎。 係啊，所以 餐廳揾位。 所以可能你話喂，如果佢唔係同你喺公園食，咁係點啊？唔係㗎，嗱，如果佢 long 禮啲，佢可能就會話：點解你冇私家車嘅？你有私家車，我哋咪喺車度食咯。我哋咪唔使喺度踎公园咯， 好热嘅架车度食， 你可以开冷气噶嘛， 停车熄匙啊， 你买嗰架电动车咪得咯， 买电动车， 电动车唔当挞咗引擎噶， 系嘅咩？ 系啊，啲人话买电动车唯一好处就系咧， 买个电动车几多钱啊？ 所以咪话你冇钱咯， 咁啊系咯，仲问， 或者再嚟一个就系，点解你 office 唔可以大到俾我哋喺 office 度食饭啊？ 不如你唔使做啊，好唔好啊？宝贝 baby， 你唔使食咪好咯，真系，所以恭喜你啊！如果你找到个女朋友同你挨公园饭盒嘅话，正啊！ 即呢个叫就系爱情啦，系嘛？ 这就算爱情啊！ 都好自己，现实逃避，不知不觉、就嚟，漫天的是非。一段和气。 有王菲的讨好自己啊。 喂，这个时势用什么方法讨好自己呢？咁啊，我想话你今日都做得几好。 点啊？ 今日阿彭晴翻到嚟 office 嘅时候咧，我见到佢，哇，点解咁草间弥生嘅？点解佢咁色彩缤纷嘅？ 我头发冇变到红色、啊。 系啦，因为佢今日戴咗一个你自己介绍你个口罩。 我今日戴咗一个波点口罩。 斜纹代表勇敢， 波点代 表 细 心，你知唔知？唔係，我真係我幾靚喎嗱，佢嗰個都係一個白色底做個物料啦。咁但係然後咧，佢就有好多咧萬綠色咧，有啡啦、黃啦、藍、綠、紫啊，真係七色嘅喎。 多多口罩， 多多喎，一點一點咧，真係勁似草間彌生嗰啲圓點圖案。係 啊， 而且咧，你自己有冇見到㗎？最上嗰兩格咧係哈哈笑嚟嘅喎。 係咩？ 係啊。 哎呀，我冇留意添。 好搞笑嘅，佢去到咧嗰個鼻梁咧，即係鐵線位嗰度咧，就係全部都哈哈笑個圖案咯。 好啊，應該影俾大家睇下。 哇！喂，你呢個口罩几靓喎！ 呢个口罩系有来头啊，因为咧我见到系我电视台有个同事，咁咧佢 自己车嘅， 佢好犀利啊！即系佢喺疫情开始嘅时候咧，咁啊已经四出周围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去搜罗口罩 ，OK， 周围去揾，咁啊揾到啲口罩翻嚟，咁跟然之后咧就包括有呢一只口罩，咁但系佢就即系大男人一个啦，咁但系呢啲口罩咧又真系 有啲娇俏嘅， 系啦。又唔係幾襯佢啦，咁有一次佢喺個網上即係個面書嗰度擺出嚟，咁然之後我見到，跟住 即係咩高價出樣？ 跟住我哇好 Q 啫，好啱我， 係啊啱啊 ，OK 啊 ，OK 喎，咁樣跟住話好啊好啊，咁啊俾你啦，咁樣跟住話唔好啦，你賣俾我啦，因為佢揾得好辛苦，我知道，佢真係成日晚晚 同埋因為你呢款唔係薄 嘅 喎， 厚厚嘅， 你呢款其實幾似我而家戴緊呢啲 KF 94嗰啲係厚嘅喎 ，OK 啊，靚料嚟 嘅 真 係，係啊係啊，咁啊好似德國嘅係。咁跟住然之后咁佢话送俾我，咁我咪请返佢食饭，多谢佢囉。 几好 呢、啊、一个嘅口罩。最近其实你街上面呢，你係见到有好多口罩呢，嗰啲款式呢其实都好靓嘅。我其实上个礼拜呢喺网上面见到有一款口罩，有一间公司见到一款口罩，黑白底嘅黑色嘅花纹。咁好有型嘅，即係如果好似我哋今日咁着白色衫啦，当然黑白嘅衫一定好衬好有型啦。咁跟住佢话十二点开始预售㗎啦，咁样嗰时十一点几佢好做紧嘢，咁梗唔会搞啦。咁好，一做完嘢之后 咧， 系啦，已经冇晒， 系 已经一个都揾唔到，已经全部冚烂都卖晒咯， 犀利啊！ 系啊，我其实而家都有时都想揾呢啲口罩，咁啊布口罩嘅款式亦都好多嘅。 但布啊真系对我哋难啲啊，因为我试过戴布口罩开咪啦， 系啦，我都系呢一样。 两秒个拍档就话你可唔可以掹咗佢，听唔到你把声噶。 平时咧 weekend 咧就通常戴布口罩嘅，因为即系都唔想用咁多呢啲即气嘅口罩。 又唔系见咁多人嘅话， 一嚟咧，二嚟其实咧，你谂下，你可以想象一下喺呢个疫情里面咧，其实我哋咧系制造咗好多垃圾出嚟。 我知啊，冇办法，都唔知点算。 我哋啲口罩系啊，真系埋单啊！我哋啲口罩 外卖啦， 外卖嗰啲盒啦，啲胶樽啊，所有即弃嗰啲咩啲消毒纸啊，即系我哋嘅。 你谂下咁一咁佢咁一咁堂食，其实咪即系等于你个外卖又升咯？ 系啊。你製造好多垃圾出嚟噶，真係！ 我而家扮鴕鳥啊！我拒絕諗呢個問題，因為如果唔係你生活唔到落去啦，你已經每日都同疫情搏鬥咧，所以我寧願繼續諗啲即係短視啲嘢咧。嗱，譬如你講口罩咧、我上次我見過有個女仔嘅 friend 咧，佢真係好多款好特別嘅喎。 我見到啲人都係個襯衫嘅。 佢可以咧，我見過幾款咧，就佢相對就薄啲，但係佢口罩點樣咧？白底啦，跟住有好多個粉紅色嘅心心嘅喎。系啊，咁然后我问佢话，点解咁熟嘅？佢有一款咧，就系啲粉红色嘅，好似丝带，咁样一个个嘅。咁原来真系咧，就同嗰啲咩防乳癌啊，咩、关怀女人啊嗰啲有关咧。佢原来佢有好多呢一啲，可能系一啲特别嘅组织啊，或者同一啲某一啲系啦活动有关。哇，睇落去又真系咧，成个人。开心咗啊！ 系 即系好过成件都白赖晒咁样。 系啊，呢啲咪即系好似我哋喺个逆境当中揾嘅一啲， 咪真系小确幸 咯， 讨好自己你冇办法真系。 啱啊，系啊，我见到有好多啲譬如有啲牌子品牌啦，佢哋自己都推出一啲靓嘅口罩啦。跟住我喺见到有啲朋友啦，即系佢哋识啲，因为佢哋做衫咁样揾啲 fashion designer 咧，咁跟住然之后就特登揾佢哋去车翻，用一啲好靓嘅 圖案的布咧， 拼翻 同佢件衫咁樣襯翻一啲保護的口罩，好靚嘅，真係好靚。有啲咧直情係咩呢，哦，不過我諗佢清潔都相對比較麻煩一啲，點 解？ 即係佢又會整埋啲突出嚟嘅花啊、花紋啊，又或者整一啲飾物喺上面啊，咁所以帶出嚟真係好，即係你當係一種飾物 咁樣，藝術品 咁樣 咯， 好似 fashion 咯，或者時裝咁樣去欣賞。 其實我哋明咧，當嗰啲口罩咧唔再淨係得白啊藍咧，其實係代表咩嘅？係代表咧。佢真係要成為你嘅生活一部分啊！ 係啊， 即係以前你唔冇人介意口罩款式啦，因為會都係戴幾分鐘啫，或者戴一日啦，你感冒咁樣。但係咧，經過咗接近一年咁樣玩落去咧，可能而家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九月肯定都未完噶啦，哇！分分鐘年底 秋冬又話再犀利啲啦。 係啦，咁既然你要戴嘅，不如就真係將佢變成咗咧 生活嘅一部分， 生活一部分。 襯下衫自己又靚啲，又覺得心情又好啲。 系啊，你话见到有款咩话运动口罩， 系啊系啊， 而家都点样噶，有嚿嘢。 而家系兴嘅，即系好流行嘅就系咩咧？因为而家就要外出跑步嘅时候，就即系就算你去室外嘅地方，你都一定要戴口罩啦，系咪？咁你戴口罩点样做运动咧？系嘛？香港好多跑友噶嘛，啱啱先？咁最近咧就好兴咧，就买一啲口罩架。 系。 咁呢个架咧，其实就系好似个猪嘴咁嘅形状嘅，咁但系就一个胶嘅猪嘴就冚住个鼻，去到个嘴唇嗰个位啦。咁咧呢个支架咧就撑咗落个口罩嘅时候咧，其实就令到个口罩有同个嘴咧就有一啲空间，制造个空间出嚟。咁变咗你唞气嘅时候咪比较容易一啲咯。咁其实周街都有得卖嘅，即系由20蚊五个，去到20蚊一个，或者3蚊一个，即系去鸭记啊嗰啲周围都有嘅。咁而家就有好多人买完翻嚟就试下。咁但系我自己都买咗，但我未试。咁我睇咗啲网上面有啲人就写啊呢只又好啲啊，嗰只又好啲啊咁样。咁我带住出嚟跑步咯。不过咧我自己就有个疑问，因为我哋呢啲系不织布嘅口罩嚟噶嘛，你湿咗就唔得噶嘛。虽然你个架咧可以撑住个口罩，你呼吸就会容易啲。咁但系如果你濕咗個口罩， 你唔用得噶啦，我哋即棄式一定唔用得噶啦， 係嘛？ 佢只不過佢唔係令你循環再用噶， 唔係我知道，我明白。 佢純粹等你話戴嘅時候咧，唔使咁焗啫嘛， 唔使咁焗。咁但係你咪失卻咗嗰個防疫嘅意義喺度咯。 嗱，呢個就係個前提啦。我相信咧，如果你真係用嗰個口罩架咧，你係真係要所謂確保咧，你係四野無人啦。夜媽媽可能真係行十米先見到一個啦，都見唔到其他人咧。咁可能你話你就用嗰、那個，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就等於你一個好貼身嘅 bra， 你夾硬將佢撐到唔啱 size。流利朗荡 咁、又唔系、，bra 嚟攞嚟做成多个流利朗荡就不如唔好戴。 咁即系嗰啲叫做 push up mask 嚟噶， 坦荡荡就 去过啦，坦几 咩坦几啫？所以我哋唔听歌住啦，我哋几时都要听下呢啲要一齐抗疫嘅小知识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郭纯礼医生， 长者在这个病来讲，他们那个死亡率其实比较高的，比后生的话，安老院本身的环境始终是一个密集院舍，那里有很多照顾的员工，那有机会他在那里感染了，将这个病又再带出社区，又再引致另一波的感染。只要跟翻足一個正常，我哋咁對於呢個飛沫傳播感染控制嘅程序去做，即係當你照顧長者嘅時候咧，咁其實都足夠嘅。咁同埋即係要提醒啲員工，真係照顧完一位長者，真係唔好煩，要每一次都要洗手咁樣，去減低佢感染第二啲長者或者感染翻自己嘅機會。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冇错，我哋在乎你啊，继续都要陪住你哋噶。 系啊，冇错啦。我哋预告定啊，两点半翻嚟咧，我哋今日想讲个话题咧，就系你身边有冇一啲人系，如果验血嚟计咧，佢唔系 A 型，唔系 B 型， 系咩？ 唔系 O 型，系属于 R 型。 R 型 ？R 型啊？有冇呢一种 R type 啊？系R 型嘅血。 R type 血有咩特征？ 系啦，R type 血嘅特征咧，就系佢会对任何嘅优惠啦。折扣啦，著數啦，佢會呈現一種吞噬啦、吸引啦、 興奮嘅 同埋興奮啊，係啦 ，R 型血嘅人咧，應該就會對所有呢一啲著數咧，就呈現一個咧就係擴大嘅症狀嘅。 叮叮著數，叮叮叮。 係啦，我哋想講 R 優惠。兩點半翻嚟，你留意下你身邊有冇人就係呢一種 R 型血咧嚇。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应特区政府请求，成立60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其中7名先遣人员今日到港协助展开实验室工作。内地传媒报道，他哋来港嘅签注可以逗留1个月。曾经担任广东支援湖北武汉医疗队指挥部总指挥的余德文将会担任支援队队长，其他支援队成员都是广东20多间公立医院选派的临床检验技术人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个电台节目表示，社区可能仍有很多隐形病人、高风险群组，例如安老院的工作人员，可能需要做多一次检测，如果内地提供协助，可以扩大检测量。至于会否全民检测，陈肇始说，目前已经全方位为市民检测，例如有轻微症状的市民可以在22间普通科门诊做检测，一定要小心考虑和研究哪些人或者群组的检测优次。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到医管局大楼请愿，对当局安排内地检测人员来港的做法提出多项质疑，包括如何确保试剂质素、特区政府有否征询本地专家意见、如何处理基因样本等。区议员一度一字排开见记者，有警员指他们违反限聚令，要求他们散开。区议员就说他们正是履行区议员的工作，应可获豁免。他们之后分开每2人一组发言，几名警员在旁观察。特区政府决定延后立法会选举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星期61年4日开会。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相信这次会议可以处理本港立法会真空期的问题。对于早前被裁定参选提名无效的现任议员是否可以继续留任做议员，谭耀宗承认处理无法入閘的议员在真空期的身份问题有尴尬位，相信人大常委会将会全面考虑，如果决定同特区政府的想法不同，相信大家亦会尊重。另外，谭耀宗建议改善选举机制，例如接受电子方式投票，或者考虑在大湾区等主要城市设票站等安排。他认为移居大湾区的港人经常两地来往，与本港关系密切，不应被剥夺投票权利。减弱为热带风暴的伊萨亚斯正是逼近美国佛罗里达州，预计将再度增强为1级飓风。佛罗里达州政府关闭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中心、海滩、停车场等的设施，又提醒民众要注意恶劣天气带来的狂风暴雨以及可能导致的断水断电情况，并且宣布至少6个月进入紧急状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安嘅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畅顺。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就有道路重铺工程，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同黄竹坑道交界嘅部分慢线封闭。喺九龙区方面，观塘有个道路工程啊，就系海滨道往油塘方向嘅慢线啦，同埋顺业街往伟业街方向近海滨汇嘅中线同慢线而家系封闭。喺新界区，葵涌嘅永顺街咧就有升降机兴建工程，而家系禁止所有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由永顺街左转入永贤街，同埋所有车辆咧而家系禁止由永贤街右转入永顺街。受影响嘅车辆需要改经永顺街同埋葵起街交界嘅回旋处掉头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ie， 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还要赶住交税和差饷地租，怎么办啊？是啊，现在开始水费、税和差饷地租单都印了转数快的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靓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系我谂都唔系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嘅，系佢个心态，佢仲有冇个少女心咯？如果佢仲有嘅，我谂都唔可以叫佢做中女嘅。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怡邦， 我是瑶瑶， 又系莫文蔚。 好啦，29度，相对湿度 82%， 所有嗰啲热带风暴嗰啲信息全部冚烂都冇晒咯。 系啊，咁希望可以天朗气清啦。 系天朗气清，嚟紧呢个礼拜都间中有雨啊。 同买六合彩买个希望一样啫。 啱嘅，系啊，虽然嚟紧天气都系麻麻地啊，但系始终阳光都会出嚟噶嘛。 好啦，好啦，嗱，我哋今日咧预告咗啦，讲拗型人啊， 拗型人拗着数。 系啦，拗着数。你是不是属于拗型人？ 一定不是，我身边都很少朋友是这样的。 是我 觉得 都 是物以类聚，是不是？ 是啊，因为我觉得你要做到拗型人呢即是首先你要做到一件事，就是 够出名先。 不是面皮要够厚。 咁啊，呢个系 佢唔一定要出名噶，因为有好多种唔同方法拗优惠噶嘛。系啦，你可能拗得咁上下，你会出名拗咯。 有你啦，有你啦， 系啊 系啊， 有你 out 咗数，系啦 ，Mr. out 啊 ，Miss out 啊，咩都嚟晒啦，咁样嗱，我哋举几个例子啦，有大有细嘅，我举啲极端啲嘅，等大家开一开个胃口先。咁啊，呢几日咧有啲新闻都卖咗嘅，譬如有人喺讨论区度咧，佢就自称咧就话，佢系个妈妈啦，咁啊生咗个女，咁佢之前有细路噶啦，已经应该我冇记错一家三口，佢话生多咗个。咁咧，然后佢就 系啦，好似买多棵菜，好似好容易咁。 哎呀，老公底啊，生多个， 生多咗个， 生多个， 生 多 咩？生多个， 生多个，生多个咁啊。咁咧就变咗一家四口啦。咁咧佢就话，佢喺网上面问大家，佢就话：喂，可唔可以咁样噶？我可唔可以咧同我女咧就脱离而家呢度嘅户籍？就可能譬如你住紧A 单位啦，就脱离呢个户籍。然后我哋两母女自己搬出去。再申请多一间公屋咁得唔得嘅咧？咁我 都好离谱嘅真系，已经咁多几多啊？要排几多啊？六年啊？ 系啊， 三十几万个家庭喺度等紧上公屋啊？ 系啊，冇错， 搞错啊？ 系啦，咁佢呢个贴文一出咧，咁下面啲人就梗系全部都嚼佢啦，就话喂大佬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自私啊？仲要佢讲法咧，可能系。即系话扮自己要搬出去搣甩咧，咁啊等佢老公可以继续 keep 住间屋咧，同另外一个细路可以继续有一间啦。 跟住之后就申请， 佢自己有第二间啦，就 有 两 间 啦，系啦咁样。咁跟住大家当然就嚼到佢反台啦。咁但系你好明嘅，佢谂得出呢条桥系因为佢真系觉得咧，就系如果攞到嘅话咧，着数就攞尽咯。佢如果又透过呢种渠道嘅话。可能佢又可以攞到兩間屋啦，又住又住大啲啦，又唔使重新輪過啦，因為可能你咧一個阿媽帶住個女咧，可能真係快啲噶，即係可能你又單親定剩嗰啲咁樣咧，係啦，咁於是乎就大家即係就好大感觸， 強烈譴責啊，覺得佢咁樣做 強烈譴責，但係嗰種感觸就係話，哇，原來香港人咧即係唔部分啦嚇，為咗拗著數。咩都谂得出 嘅，咁呢个都系香港人的特性嚟嘅。 系啦，真系谂得出的。 精打细算就正面啲。 冇错，系啦。咁而另一个咧就系同移民有关嘅例子嚟嘅，传好多噶啦。就话咧有好多移民 group 咧，佢哋而家就会倾啲咩计咧，就话喂。 是不是可以这样啊？嗱，我哋一家三口又好，四口又好啦。咁就聽講咧，如果我哋咧全家人都過咗去英國咧，佢主要講英國嘅，佢會面臨啲咩問題呢？就係、是、抽税， 嗯、 即係你無論你賺幾多錢咧，佢都會抽你好多 tax 啊嗰啲咁嘅嘢啦。咁、 嗯、 啊如果你話就算有個老公唔過去嘅喺、 嗯、 香港做嘢、 嗯， 原來都已經會抽税噶咯，因為你成 global tax 啊嘛，因為 冇錯啦，係啦，即係雖遠必 tax 啊，係啦。都要攞咗你嘅，咁佢話咧，竟然有好多嗰啲家庭咧就諗屎橋咧， 點樣可以唔使俾全球税慳到盡呢？ 老公，我哋離婚 嚇， 係啊， 用呢啲方法 係啦，即係當然所謂真離婚就 假離婚， 假離婚啦，手續就真嘅，感情就真嘅咁樣咧，即係就佢個用法係咩咧？佢話嗱，老公，我哋離咗婚之後咧。咁於是乎，我就帶住啲細路過去。咁、 嗯、 我同你阿強，我同你冇關係㗎喇喎。咁、 嗯、 呢你就冇得過去啦。咁我哋自己過咗去之後呢，佢就話一離婚呢就唔使我驚我演繹錯啊。總之話離咗婚，咁呢就老公賺嗰啲錢呢就唔需要再計入去移民家庭嗰度，就唔使俾人收 tax 啦。咁、嗯、你就繼續可以喺香港呢搵錢，然後你就可以呢 support。已經移咗民嘅家庭，咁佢嗰邊咧就話啊，咁佢一樣入咗去之後咧，又可以享受某啲福利啊，因為佢哋自己三個 申請移民， 咁啊入籍當地啦，繼續可以享受福利，嗯、又係叫做咧著數攞到盡咯。咁佢話，但係呢一招咧曝光之後咧，個原來咧有好啲人都提醒就話，原來而家唔係咁樣俾你離婚就即刻得㗎，一年啦、啊，係啦，佢話一年之後佢先至會再檢視咧，你哋屬唔屬於？真正離婚咁樣 哦，因為如果即係咁就反映咗有好多人用呢啲方法去攞著數慳税慳到盡啦。 你諗下頭先嗰兩個 case 咧，真係極致嚟嘅喎。 係啊， 即係已經係去到 哇，真係咁都 法律罅層面啊， 拉得㗎呢啲真係 真係拉得㗎，係啊， 咁都做咁挺而走險。 即係嗱，你譬如你如果你聽到頭先移民英國嗰度咧， 我真係覺得匪夷所思 啊。你會唔會覺得佢真係你梗係唔會做？如果你個老公？ 如果你老公咁， 佢老婆咁样同你讲，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嗱？我哋当冇犯法，当冇犯法先，会唔会因为咁样而离婚呢？ 喂，虽然我知道有好多人都做，亦都谂起咗之前咧喺内地，譬如买楼嗰啲，系咪一对一个家庭只可以买一间楼？咁啲人咪搞离婚，跟然之后再买多间楼咯？ 有， 即系呢啲现象喺世界 香港都有 噶，系 香港自己都 我褪间楼出嚟，跟住然之后就你又买多一层咁样嗰啲，唔系嗰啲我。其实那些所以你看到有时候哇 他没有犯法的。 他这么有钱跟着之后他是什么 话 手指牙这样你都觉得很奇怪。那些人都是有着数用到尽。但是 你肯不肯啊 你没说不啱但是不是道德上面被人谴责你咯。 不是我是从意头上面。 这些不是什么意头 我意头上面我觉得不好意头、啊。 当然不好啦。 即我想想如果有一天老婆或者老公跟你说喂不如我们离婚为什么不要买多层楼咯。又或者说喂因为想移民的时候攞多啲着数。 貪之得過貧， 係啦，有幾多人咧？佢會有欣然接受啊？定有啲開始驚咗？我死佬，你呢頭離咗婚，會唔會跟住真係唔要我噶？ 因為依個一嚟啦， 係啦， 二嚟咧，如果你都諗到嘅話咧，我諗好多人都諗到噶啦。咁你覺得移民局諗唔諗到啊？ 係啦， 跟你都，我都好記得以前有個即係70、80年代、90年代 嗰啲咩假結婚， 假結婚啲古仔都拍電影啦，有咁多都咩過浮新娘 啊 嗰啲，你唔俾人查你咪冇嘢咯。但你日日就活喺惶恐之中， 係 即係我諗有啲人就得嘅。 同埋好似、我唔知道你作為女人咧，你會唔會覺得如果有一個咁樣嘅離婚嘅要求咧？你覺得有冇少少衝擊咗咧嗰個結婚嘅意義啊？ 我覺得係， 即係結婚其實已經係冇意義。 我覺得如果係咁嘅話，有一日咧，即係你個伴侶係咁，我覺得呢個人會好陌生咯。我就覺得點？咦，係咪我會太天真，發現唔到你嘅呢一面咧？ 係， 你竟然為咗 一啲利益， 一啲係啦，一啲利益咁，但係咁你係會好堂皇咁就話，你係為咗我哋將來嘅利益喎，係咪？你咁都唔制， 係啦， 而佢講啲咁嘅嘢，我。伤心咯，只能够咁样讲句。 如果正面啲咧，你咁都信佢，然后你哋继续竟然冇事咧，证明你哋有真爱啊！因为你会觉得咧，离婚都唔怕，系啦，只要我哋攞到嗰啲着数。 咁如果离婚都唔怕嘅，咁又何必要咁样做咧？ 哦，唔系因为要攞利益咯。嗱，所以我哋 真系唔好咁咯。 系啊，嗱，头先嗰啲例子咧， 好极端啊， 好极端啦。但系我唔知道咧，有几多我啲听众咧，其实你可能你身边真系啲人咧，就佢真系做得出噶。嗱，举例啊， 即系不择手段。 举例啊，以前仲未收得好紧嘅时候咧，咪话啲家长。 租个邮箱又有，借个地址用又有，喂，大家不如 share 一齐用个地址都有咁样。咁你话呢种算唔算都系 out 型人啊？ 都嗰啲系为咗私利咯，系啊，都算，即系某程度上， 都算噶， 某程度上都系噶。 系啊，你严格嚟讲，你唔系真系住嗰度噶嘛， 系， 你攞着数， 所以我更加 边缘嚟噶， 所以我更加佩服嗰啲孟母三迁嗰啲咯。 哦，系啊，系啊， 佢为咗个仔或者个女要入名校，佢就搬去嗰度附近咯。 系， 吓，我觉得呢啲人就即系比较值得尊重过嗰啲借地址啊嗰啲人咯。 有钱你估我唔想啊？ 我知， 我冇钱啫嘛，反正大家都系女人。 我知 你唔识体谅 我 嘅， 我明白。咁即系叫入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咯。我明白噶，我绝对明白。我知道有个仔， 啊、你个女人仔又笑似笑我，咩叫冇戴个头， 冇 戴咁大个 bra 咁样？你讲到， 咁你要坦荡咗，咁咪冇戴咯，系咪先？入到去都未必即系咁幸福。对唔住，我真系我 即系嗱，所以系 我知有好多人都会系咁谂啊。 系啊， 但系即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即系或者为咗自己嘅将来可以做呢啲头先咁样嘅嘢，但系。良心上面真系瞓唔着咯。 嗱，呢啲就叫大嗰啲拗优惠啦。 但细嗰啲 细嘅咧有好多嘅，我举手，我都认一格先嘅。大家都可以打你1872388。我拗得最常用嗰种优惠咧，就系、是、泊车食饭嘅时候。 哦，系 明明400蚊，但我净系200蚊啫。但系咧，我就净系够胆讲。 你讲都拗到？ 唔系， 人哋讲咗400蚊先俾你，200蚊都俾半个钟。 因为咧，因为以前有啲餐厅咧，佢如果唔严谨嗰啲咧，你就会咧嗱， 第二张单俾你啊。 系啦，大家，但好有默契喎。大家讲嘢时候就话，有冇有冇泊车单啊？咁样。 哦。 系啦，咁咧，如果有啲侍应咧，佢就明你讲乜咧，佢就哦，你等等啊，咁佢就会攞张过嚟。咁如果你见到有啲咧，佢同你讲话。拍车单有啊，就编翻你埋单嗰张俾你啦。咁你就唯有加一句，好似系咪200蚊先至拍到车啊？跟住佢就话系啊，咁你就知道冇行啦。 我想问一下，嗰间餐厅你要帮衬咗好耐，你 唔使噶，唔使噶，好多噶。其实坊间咧有好多餐厅， 我知道， 佢都会咁样做嘅，系啦。咁啊，所以最紧要大家唔好太核突，即系唔好嚟做喂。嘿，我哋嗌咗20蚊嘢啫，你哋俾张400蚊单我得唔得？咁啊太过分啦！ 即系你嗌咗有啲嘢嘅， 你都有一定嘅消费，不过可能哎呀唔够咁样。嗱，呢个已经系我唯一做到噶啦。呢个已经系我唯一做到噶。但系如果咧，我都要喺度帮衬，我就够胆100蚊叫佢俾张200蚊单我。但系如果咧，我系冇喺嗰度帮衬嘅。咁我就絕對唔敢走埋咧，就話你哋會唔會有張泊車單可以借俾我？ 我就冇做呢啲咁嘅嘢，我係我點解我咁頭先咁樣問你呢，即係我就面皮好薄嘅，對於呢啲嘢，可能有啲鋪頭咧，我係幫襯咗好耐啦，大家比較相熟一啲啦。 你先夠膽問佢借廁所啫？ 我先夠膽問佢拗少少著數咯。 你會拗邊方面嘅著數咧？ 我去買咁多嘢，平啲啦咁樣。即係呢啲我會做得出咯，但係如果好似平時嗰啲咧，或者我哋依家可以休息翻嚟之後， 應該 分享一 啲 故仔咧， 是是 我真係做唔出咯，我係好薄面皮嘅，真係又，所以我話又唔夠出名。如果唔係人哋認得你係啲名人咧，咁佢自然要俾好多著數，你唔使拗人哋都俾你啦。 但係 我知道有好多人，無論佢係咪名人，佢都好中意拗著數。 唔係我想咁樣安慰你啊，盼青，點解你唔使拗咁多優惠啊？ 啊、 因为你本身有能力啊， 唔 需要用优惠啊。 sorry 啊。 系啊，我哋翻嚟同大家倾下啦。你有冇啲拗优惠嘅经验啦？咁极端嘅嗰啲移民啊、假离婚啊嗰啲，你有冇听人做过啦？你有啲咩谂法啦？轻强啲生活上面嘅，攞张单啊，入个油啊。嗰啲優惠你有冇試過拗過呢？ 係啊，拗個折頭食飯啊，嗰啲有冇呢？或者送多個甜品嚟？ 係啊，1872388啦，翻嚟同你再詳細講下拗優惠啊！ 你中意拗咩優惠啫？ 拗你個背脊啊！ 好啊。來回目送邊情人，印下你的指紋，重疊往日那位在襲近。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却送走了游记。 春出背影不能一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生疏，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等到什么？怀疑幸福在内流，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闲人，亦可温饱我的心。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信太多总变生疏，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出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想等到什么？随时入屋的情人，为何让我幻想失魂？ Jin Lee 嘅幸福门啊，吓有着数就除咗头先个豪仔讲啲咁极端嘅一啲例子啦，系啊，喺道德上面真系好踩界呢啲例子。喺日常生活里边，我相信我哋香港人咧，都其实喺呢一个攞着数嘅做法当中咧，都经常系遇到嘅。 所以我哋呼吁大家1872388咧，你可以打嚟讲下嘅。特别系头先讲开，可能有啲人咧，因为想去移民咧，原来谂咗好多唔同嘅龙溜啊着数咧，嗱，即系我哋都讲唔晒咁多，你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嘅。嗱，而家讲啲咧。生活化少少嘅，即系容易发生喺你我他嘅。咁我见到网上咧，有个其实佢都好红噶啦，阿薯伯伯啊，薯伯伯咧就喺西藏咧拉萨度开咗间 cafe， 咁啊佢亦都有出个书啊，介绍自己喺西藏嘅好多经历啦，咁样咁啊都几有名嘅。咁咧佢早几年咧，佢曾经讲过咧就话。佢遇到所謂拗着數嘅香港人，咁係點樣咧？嗱，因為佢係一個即係你叫做網紅啦，咁佢好多人喺網絡會同佢交流啊嘛。咁佢就話啦，有一次咧，佢就喺佢嘅 cafe 度咧，就遇到一班香港嘅後生仔，就過嚟即係佢間餐廳幫襯佢咁樣。咁啊坐低傾偈咧，就話：喂，記唔記得我啊？我咪阿強咯，我哋聯絡過噶啦，咁樣咁啊 OK 啦，大家傾偈啦，咁啊真係會網上有認識啊嘛。佢話咧傾到咁上下咧。同佢 contact 嗰阵咧，临走嘅时候咧，突然间同我讲，我话：喂，薯伯伯啊，我同你都做咗咧 pen pal 好耐咯，嗬，咁样啊，喂，都算系几熟啦，系嘛，啊哈，喂，大家都系香港人、啊，喂，呢餐系咪你请啊？吓、啊，咁跟住阿薯伯伯咧，佢就话啦，喂，如果凡系香港人同我联络过就免费嘅话，咁我咪唔使做生意。咁跟住咧，佢已经咁样讲噶咯，不过佢就笑笑口讲嘅，佢话咧对方竟然 get 唔到。继续问咧，佢就 仲喺度问攞着数啊， 仲 get 唔到啊！佢话咁啊，咪 咁厚嘅真系果然要面皮厚先得。 系啊，佢话咁啊，咪即系会请我哋啊，咁样。咁啊，薯伯伯咧，佢话嚟到呢一下咧，冇办法啦，唔直接都唔得啦，即系唯有画公仔画出肠，唔系唔会请。对方再问， 唔抢啊？咁有冇折啊？ 啊哈哈， 冇。佢话觉得好尴尬，佢系邓对方尴尬。 系啦，咁 佢话点解咁样都要嚟拗嘅咩？嗱，譬如头先嗰个，我想即系我哋有冇得良善嘅意愿去解读咧？就系、是、嗰个拗着数嘅学生后生仔咧，佢系咪因为真系以为大家咁难得有缘分 系嘛？ 系啦， 他乡遇故知， 你系应该请我嘅咧？即系你有冇得办法替佢开解一下？ 啊！调翻转头， 系咪解释唔通啊？ 喺拉萨，我都咁远嚟到，我都撞到你，你系咪应该对我好啲咧？ 系啦， 应该俾正教。 系啦，其实应该调翻转就系喂咁难得你喺度啊，应该我俾多啲钱你啊，真系谂唔明。 喺度搵食 真系。系啦，谂唔明真系，唔系可能系咪咧？佢大家觉得咧就远来即系有朋自远方来啊，不亦乐乎。 系啊， 就应该咧有多啲 嘅。咁 其实 都要俾钱噶嘛，不时请客吃饭咁 样。系冇 车到。 唔系我谂最紧要系咩？你话如果咧冇人识嘅，真系咧你八年都冇一个人嚟嘅，突然间深山野岭，突然间有个香港人到访，可能你话喂真系好难得啊，我请你啦，人哋主动提出，我觉得 O K 嘅。 就系啦，我想讲呢样嘢，呢个咧就系得到优惠嘅艺术， 系 啦，就系咩咧？就唔好咁狼死咁去拗，即系你如果人哋觉得你系好咧，即系觉得你啱倾，尤其是喺他乡呢啲异乡里边遇到自己嘅同路人咧，即系佢分分钟会俾个着数你，或者你觉得或者俾个优惠你，啊，请你饮杯嘢，咁你咪觉得好开心咯。 系啦系啦， 使乜我啫呢啲就 所以好核突嘅真系。 系啊， 你有冇有身边有啲拗型人咧？ 我有啲拗型人系点样咧？我试过，我听过啦，应该咁讲。 Okay, okay. 我听过有一个朋友即系讲翻。咁佢就係話，你知即係有啲名人去食飯，其實因為人哋認得你有頭有面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即係都會俾好多優惠著數你。 係陳生，誒俾個西瓜盤你啊！係 啦，即係嗰啲好識做噶嘛，啱啱先你喺度裏面 好有 face 嘅，你同佢一齊食飯即刻。 咁跟住然之後咧，有一次佢又好似話呢個名人又走去一個地方食飯。 OK， 跟住然之後埋單，埋單嘅時候咧，佢就問個侍應：你知唔知我边个？ 嗯哼， 你知我边个嗬？ 啊哈！ 你俾个折我， 你嘅意思我俾个折你啊？ 你俾个折我，俾个折 discount。Okay，give me a discount。你知唔知我系边个？你咁都唔俾我？ 我就想话咧，通常问得出呢句，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其实即系代表嗰下我唔知道你系边个咯。咁我应该点答我啊？作为个侍应， 真系好尴尬。 我应该点答啊？ 个侍应真系好坦白，sorry， 我就唔知道你边个。 咁啊，仲样衰？ 系啊， 我兜到，我兜到， 样衰， 我兜到， 样衰到你咪传到周围啲人都讲呢件事咯。 我如果我系个名人，我即刻兜。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我真系唔知道你系边个。做得好，我就唔想咁高调。Very good， 呢间餐厅抵帮衬，佢特登话认唔到我。 跟住然之后行出，我以后都唔帮就佢，一字都唔俾我。 喂，但系真系好核突喎。 系啊， 我想话你嗰个朋友听翻嚟嘅时候咧，即系 佢都系听人哋。 我知啊， 佢真系去嗰度食饭，听个侍应讲翻咯。 嗰个人其实真系出名噶。 嗰个人咧，如果你喺嗰个界别， 嗰个界别系出名嘅。 都有啲名噶。 但咁嗰，我又想问啦，冇理由佢会觉得自己是跨界别名人的， 是，但是问题就是不是个个都会留意这个界别的。 是的，我就说你没有理由这么有自信是跨界别名人的嘛。 你不是那些明星，即是好像做电视啊，或者那些人电影明星，人家即一见到你就真的可能认得你是哪个，可能是某一些界别的名人。 是的， 那如果你有參與呢個界別嘅，你咪知道咯。但你唔參與嘅，你唔知噶嘛。你唔留意，真係唔識佢係邊個噶嘛。 譬如好明顯就係歌唱界先會了解我嘅啫嘛。 一定啦， 係咯，歌唱界以外嘅人就唔認識我噶啦。 就唔知係邊個啦。 但係我想話咧，即係我都見過真嗰啲名人咧。我覺得就真係好容易你睇到識唔識做嘅啫。入到人你已經同我講陳生，打咗招呼啦。 咁你又即刻要識做俾 tips 啦。 冇錯啦，調翻轉你講得好啱。嗰啲陳生咧聽到，唉，大件事佢認得我添，哎呀，將貼士由廿蚊都要變五十，起碼都要咁啦。 頭條新聞豪仔， 係啦，哇 ，hello 你好喎，哇，呢張八達通唔使找啊。所以嗱，拗型人，你有冇呢经历？电话号码1872388啦。食饭啊，睇戏啊，你有冇见到佢都拗优惠嘅咧？ 系啦， 翻嚟同你讲下， 津贴系4500蚊。 日本东京都再多292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三日以来首次回落至400宗确诊个案以下，累计超过13400人染病。由于疫情蔓延，东京都政府要求提供酒类饮品的餐厅和卡拉 OK 听日起每晚10点之前关门。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早前说，如果疫情持续恶化，考虑自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天气方面，与热带低气压森拉克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森拉克集结在河内以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同时，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安艾 Mandy， 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石澳泳滩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到今晚的7点钟，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16个泊车位会暂停使用。窝打老道就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龙翔道公园一段的慢线现在是封闭。观塘有个道路工程，所有长度超过12米的车辆是临时禁止由海滨道往油塘方向左转入顺业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啊，喂严琼啊，问下你啊，正所谓啊停课不停学，暑假学咩好呢？ 梗系新教啦，爸爸妈妈识好多嘢噶，可以教小朋友煮餸啊、换灯胆啊，连睇通性都教得。 你又啱，喂，我想学计翻啊，你爸爸识唔识啊？ 梗系识啦，你等我爸教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还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现在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些，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一下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3:07啊，今日攞，今日讲攞着数，今日攞着。 你今日想攞着数，系啊，冇错。 我谂下都真系多咗，我都有时食完饭中意，有冇甜品送啊？都有，唔好讲到自己懒系兴高啊，真系。 唔系，但系嗰啲咧系个个都会问噶嘛，同埋咧嗰啲铺头通常都话，哦，仲有。就不俾你，有啲就话哎呀不晒咯，汤啊咩都系咁样噶嘛， 系，咁但系都有问人攞啊嘛， 有，嗱但系拗啦、攞啦、强行拗啊、拗几次啊，又全部都唔通， 强行拗啊， 强行拗，你头先你嗰个例子咪强行拗咯， 我都系，你记唔记得？ 你唔识我系边个？ 系 呢个真系好经典嘅呢啲真 系，不过咁我真系觉得有咁嘅权利、有咁嘅责任、有咁嘅义务噶咯，系咪？人哋如果真系俾到着数你嘅话，你自己都要识做少少，系咪？你点都都要即系打赏翻咯，系咪？啱啱啊！你贴士都俾多啲啦，如果人哋俾着数你， 又唔系贴士嗰啲嘢就另计嘅啫。你因为对佢嚟讲，你俾优惠我咧，系你应该噶。 嗯， 因为你唔识我系边个， 即系又系呢句说话啊嘛， 即 系 应该嘅， 系啊， 即系应该俾着数你，你就唔使俾翻着数我， 系啊， 即系唔使俾翻甜头我。 咁跟住嗱，我见过咧，网上面咧，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啦。网上面佢话咧，遇过俾朋友似熟卖熟嘅拗着数绝招系咩咧？佢话试过有人咧食完咧就咁放低筷子，然后讲声喂多谢、啊，然后佢就真系当咗系有人请啦。跟住咧，佢话有一个就劲犀利咧。佢好經典嘅就係話咧，熟人嘅妹妹咧就話由外國嚟到香港，佢就介紹咗兩間餐廳俾佢，仲話咧喂，咁你係我熟人嚟噶嘛？我就話咁啦，我請你阿妹就去食其中一間餐廳啦，帶佢去食一餐，咁啊真係食完咯，咁啊佢請咗啦。佢過咗兩日之後咧，個熟人又再問佢喂，你放工之後咧可唔可以帶埋佢個妹咧去食埋另一間餐廳啊？佢都想試。咁佢个已经好好噶啦，个朋友好啊，冇问题，我陪佢去啦咁样。点知咧，佢话呢个熟人咧，突然间同佢讲，佢话佢阿妹咧问我，佢呢一次使唔使带银包啊？咁样 吓，系啦，连银包都唔带，即系摆到明话我唔俾钱个。 系啦，仲要你谂下咧，佢呢个问法系点咧？唔系由佢阿妹嚟问 先，系啊， 喂，我妹问佢使唔使带银包，咁然后大家就正常嘅谂法应该咩啊？你阿妹如果真系咁样问得出，你作为佢嘅哥，你应该同佢讲衰女，梗系唔使啦，劲啊！呢个真系经典啊！呢个 真 系 咪啊？系女仔用就得啊！ 女仔用啊，睇下我都即刻俾佢抛抛窒添， 系嘛？ 睇下咩人啦、啊， 男仔好少咁样， 咪睇下咩女仔啦。 靓嘅女仔通常我唔使带人包噶，我梗唔使咯。你不过你带埋衫嚟我屋企瞓啦，不如 唔使带都得嘅。 172388 靓嘅女仔唔在我哋讨论范围 ，OK， 我话嘅 嗰啲就成日都有着数噶啦，咁啊，172388欢迎你打电话嚟一齐都同我哋讨论下吓。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好梦幻嘅前奏呀、 yeah. 呢只歌啦，属于 Shelly 关淑怡啊，1989年时候推出嘅呢一张唱片里边有呢一只歌《难得有情人》啊。究竟背后佢有啲乜嘢得意嘅故仔呢？我哋一路抡呢只歌，一阵间翻嚟同大家倾下。 如早春初醒，吹着我的心，将不可再。 攞着数先得啦，因为嗰阵时喺卡拉 OK 十分之兴唱呢一只歌啊， 系啊， 你唱多 只 得唔得啊？ 同埋又谂起嗰、那个电视剧主题曲嚟咯，又系当年嘅，系咯。 冇错，有呢只难得有情人咧，1989年头先讲过啦，11月嘅时候推出嘅歌曲啦。 哇，咁啊 30多年，系啊，亦都系关淑怡第二张嘅唱片嚟。 OK OK， 关淑怡有参加过新秀歌唱大赛嘅，系啊，咁但系当时佢冇入到呢个嘅即系决赛， 即系攞唔到奖啦。 冇系啦，咁但系就86年参加，咁嗰一届咧就系文佩玲攞冠军嘅， 系系， 咁啊许志安第二，黎明第三，咁后来佢隔咗2年之后咧就去咗日本。參加第5屆 Marine Blue 音樂節的歌唱比賽，當時他拿了咧就係總冠軍，跟完之後咧日本出個唱片，然之後咧亦都翻嚟香港進軍呢個嘅香港嘅娛樂圈樂壇，咁咧就 我都係睇翻阿向雪懷先生有一本書咧，去講翻佢填嘅啲首詞，因為咧呢隻歌係佢寫詞嘅，龍東尼咧就作曲嘅。咁咧佢誒講翻呢一隻歌誒嗰、那個。詞方面呢其實是來自都對關淑怡的一種印象來的、 嗯、 他說說當年呢關淑怡呢就88年的時候呢就走去、唱片公司試音、 嗯、 當時呢寶麗金的唱片公司他就說在嘉利大廈那裡錄音那裡試音的那就由譚詠麟的監製關維倫有葉廣權還有向雪懷等等就在聽關淑怡就唱歌、 嗯 關淑怡咧就唱一隻歌咧，唱 Whitney Houston 嘅《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哦， 咁咧就話哇好勁啊！佢話覺得同唱到 佢一唱又唱到勁人 咁樣， 係咯， 唱得好勁啊！咁樣對佢印象咧非常非常之深刻。 係 咁啊，而呢一隻歌咧，其實咧係盧東嚟寫啦。 嗯， 咁佢咧就本來咧就唔係 揀俾關淑怡， 揀俾關淑怡唱 係啦， 係揀俾另一個歌手唱。 我覺得呢個決定先驚人喎、哦，即係咧你話關淑怡揀咗呢隻歌係、一個好大嘅幸運，但係嗰個歌手究竟係邊個咧？佢放棄咗唔要呢隻歌， 你知唔知邊個？ 邊個啊？ 係邝美云。 哦。哇！佢唔知会唔会即系系咯，有啲辗转反侧咧？ 唔知咧。 系啦，即系虽然你话咁啊，阿邝美云佢继续都有好多歌都好红啦，咁但系咧，如果有埋呢只歌嘅话，就真系如虎添翼噶喎，真系。 系，不过即系我谂呢啲真系 佢属 命运咯、 啊，命运啊， 系咯。 可能佢会觉得自己唔系嗰个咁啱唱， 唔啱唱呢只歌啦，唔系。 系，犀利喎，真系。 咁、所以呢只歌咧就。系啦，因为嗰阵时阿关淑怡系新人啊嘛，啱啱先，咁嗰阵时叶广权系监制，咁佢要唱乜都几乎要听话噶啦，咁、就拣咗呢一只歌， 听得好啊， 系啦，咁啊拣咗呢一只歌就俾，咁啊向雪怀自己讲翻咧就话啦，听个 demo，、再谂翻起第一次即系听到阿关淑怡嗰种歌声，佢觉得呢一个情形好难忘，好难得，咁佢就谂难得，即系有个 theme 喺度啦，难得。难得， 即系好难得到啦， 好难得到，咩嘅好难得到咧？咁样系咪有钱就可以得到咧？系咪有名气又可以得到咧？系咪有地位又可以得到咧？喺度谂，佢话，佢系作为一个女仔，即系佢心里边可能就喺度谂紧，难得系咩咧？可能系难得得到一段自己好期待嘅一种爱情啦，系啦，佢就好似 Shirley 嗰阵时，即系好年轻个少女嘅时候， 系 咁，所以佢就谂啊，如果写爱情，咁不如写一个感人嘅爱情故事啦，咁样，咁啊，所以咧，佢自己讲翻，佢就话，佢就用早春初醒，歌词嘅如早春初醒嘅，佢就 催促我的心， 系啦，佢又用佢呢几个字嚟到作一个开端，跟住然之后咧，写一种好甜蜜。嘅感覺，佢話一聲你願意，一聲我又願意咁樣， 驚天愛再沒遺憾， 係啦，咁所以佢就著用咗呢個做頭，呢個做主調，咁然之後就寫咗《難得有情人》呢一隻歌曲啦。 係 啊， 咁當然啦，你如果你再諗翻咧，佢呢個《難得有情人》咧，亦都係同我哋以前即係有句詩啦，以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咁樣嘅意思。咁呢句都好耐啦，因為唐朝。女诗人啦，以求无价宝是真的、即系等于我哋话，哎呀，钱你容易揾到但系对你好嘅人咧，但系你谂翻转头，到今时今日，我哋会唔会系调翻转谂嘢嘅咧？即系特别系当我哋有咁多嗰啲咩公屋潮文啊、鸡髀事件啊，有咁多唔同嗰啲棒打鸳鸯咧，可能而家即系呢一个难得有情人咧，就变咗系追求嘅啫。实际上大家都系话，喂，有无价宝就有友情郎噶啦。 而家個社會唔同咗， 係啊，但其實以前照計應該都係好，即係好物質噶啦。 你講唐朝啊？ 係啊， 因 為點解咧？嗱，佢如果你睇翻 專一嘅男人好難揾到，我諗係從古到今咧、都有呢個咁嘅情形嘅。 因為咧嗱，其實陰公嘅，如果你睇翻咧，佢話以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咧，出自唐朝女詩人咧余元基嘅作品啦。佢話原本就係寫咧嗰個女子被拋棄嘅怨憤， 係啊， 慨嘆世上。难觅专情的男子，所以其实呢个难得有情郎咧，其实应该系一种控诉嚟嘅，都唔知边度玩咁样，系啦。咁但系当然嚟到阿关淑怡佢呢一只歌咧，就变咗一种正面嘅歌颂咧，即系话好难得噶，揾到一个咁爱你嘅人啊，真系好开心啦！而家 里边嘅歌词都好甜嘅，其实写落去好多头先我哋都讲啊，早春初醒啊，咩含情待放啊，痴心啊，甜蜜啦、啊，冇遗憾啊，等等呢啲啦吓。 咁啊，里边有个歌词咧，佢哋自己喺度讲翻咧，就系话有啲即系有个窥探到究竟佢想带出啲咩嘅 message 咧。咁可能就系情缘亦远亦近，将交错一生，即系唔系一味甜蜜嘅。其实即系呢个现实里边，有远又有近嘅甜蜜。诶，唔知点样大家喺时空嘅交错里边，可能大家又会可能喺你嘅一生喺人生里边出现啦。咁但系恋爱唔系一味都系甜噶嘛，所以佢话一些恋爱就变恨。亦都更多戀愛故事係動人嘅，睇下你自己會相信邊一套啦。 朱妈请嚟嘅嘉宾就有带有法国情怀，又靓仔又大只又识煮法国菜嘅黄长兴。 哇，做咗一个爸爸，有三个小朋友，咁呢个已经系好美满噶啦。而家就调翻转，我要喺娱乐圈就要追翻时间。 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九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我系黄长兴，记得留意星期一晨光第一线 ，Heidi 朱海婷主持嘅《亲亲靓朱妈》啦。 都继续留意我哋中女宅男杀很大，三点二十分嘅时候吓，二十九度，相对湿度88%，留意住啦吓。咁啊，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嘅吓， 系 咁就展望呢几日都系间中会有大骤雨啦，同埋雷暴啦。本周后期咁啊，骤雨会逐渐减少噶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嘅。 系啊，你有冇身边有拗型血嘅人咧？定系你自己原来都有呢一种拗嘅习惯咧？ O 型血喺个血液里边流动嘅， 可能、其实我哋香港人可能点都有少少 O 型血噶啦，又冇咁清高嘅，真系嗱，电话号码87388，不过睇下你系大街 O 定系细街 O 啫， 系啦，睇下点 O 法咧，系啦，刘小姐系咪 ？Hello， 刘小姐 ，Hello， 你哋好， 你好 啊，钟女宅男， 点啊？ 系啊，彭晴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 点啊？你系咪 O 型血人啊？ 我系细 O 嚟嘅， 细 O，OK，OK， 我中意呢啲，系啊，坦白，点样 O 法？ 基本师奶仔中意 O 少少着数咁样啦， 系系系。 咁但系我今日咧，反而想分享一个咧，就系、是、我唔系 O 人哋着数，我系无意中人哋俾着数我。 哦，系啊。 咁但系喺我嘅性格上嚟讲，因为我都系属于谈情嗰种啦，即系比较面皮薄啲嘅，即系唔系咁熟咧，我都唔敢开声嗰啲嚟嘅。咁咧就自然就系咁嘅，就系、是、我去到一间相熟嘅面档食面咁啦。 嗯。 咁我就八卦啦，咁就听到嗰个职员就喺度问佢啲熟客，喂有冇乜印花啊咁样样。咁跟住啊，我又八卦啦，听到咁我话，哎你系咪要啊？我有，因为我基本上我都有储埋，但我通常都唔会即系用唔到嘅，我都系储埋就俾朋友咁样啦。咁我好啦，咁我俾佢啦，咁佢就即系好心存好感激啦。咁佢喺感激之余咧，咁但系佢就系、是、应该系打工嘅啫，佢唔系一个老板嚟嘅。咁佢就见亲我嚟咧，都会塞啲着数俾我。 哦、 但系佢塞啲着数俾我咧，就令到我好惊同埋有啲尴尬啊。 系 啊，吓咁嗱，试过几次，即系一搞我都唔敢去嗰个面档嗰个食面。 佢俾到几夸张嘅着数你啊？例如 唔系太夸张嘅，不过系我 唔好意思啫，真 引起不必。唔会啫，嗱咁就试过有分享两次啦吓，咁、 啊啊啊、 有一次咧我就嗌咗个四宝面，咁我本身咧我唔食牛嘅，咁四宝面即系嗰啲丸嗰啲咧就唔会有牛噶嘛，咁、我嗰日食下，咦咬咗粒丸，咦有啲唔对路喎、啊，好似牛味咁样样嘅，咁有粒牛丸咁样， 仲要牛鞭嚟啊！ 咁补咁滋补，咁跟住嗰个姐姐就行埋嚟嗰度，喂 我话诶呢个系咪牛嚟嘅？快食，快啲食咗， 你食啦， 即系啦。其实佢系醒我嘅，但系我想话我唔食牛噶， 系 食快啲食咁样，咁叫我快啲食。 佢又唔可以俾人知道，同埋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唔可以俾人知道，你系一粒咁啊。都強調佢係打工嘅啫嘛，咁佢唔可以好明目張膽咁樣整我啊嘛，係咁跟住好啦，我勉為其難咬，因為我咬咗一啖，其實我覺得唔對路，因為我唔食牛嘅咧，對牛比較敏感嘅，咁我咬咗一啖，咁我都擺埋一邊，我冇食啦。 OK， 咁好啦，咁呢個係即係其實佢係好心嘅，佢係諗住我俾印花佢，佢就整我咁樣樣啦。好啦，咁跟住第二次咧，就我又去幫襯啦，咁跟住咧。佢無啦啦塞咗包炸魚皮俾我，但其實我係去買外賣嘅。 O K， 咁佢無啦啦又塞咗一包嘢，攞走，攞走咁樣。 你幾乎以為走私咁樣嘅真係。 係啦係啦，唔係我係我係擔心人哋見唔到佢塞俾我咧，我驚人哋因為佢啲魚皮又擺喺門口位嘅， 以為你偷咗啊。 係啦係啦 ，exactly 係咁啦，係啦咁樣就令我有點疑，即係佢嘅好意咧。我有啲尴尬， 啱啊啱啊，同埋你有啲惊累咗佢啊。嗱，如果你话佢系老细咧，反而好啲。哎，老细佢话事噶嘛， 系 啦， 惨 啦， 佢打工仔，佢对你好，如果万一俾老细捉到， 系 啦， 份工都冇埋就，唉， 嗱佢捉到佢又唔好啦， 冇错， 捉佢唔到啊，即系人哋以为系我偷嘅， 都唔好啦。 咁我点咧？我怼唔怼佢出嚟好咧？ 又系尴尬嘅，人哋以为哦，梗系想追你，系咪惊呢啲啊？ 同埋開始咧，同埋、 啊啊、 我覺得開始你會覺得嗰、那個印花嘅價值已經唔需要去到 一包魚皮 魚皮啊 牛丸太多啦，真係 我唔係想拗著數個， 冇錯冇錯，啱啊啱啊啱啊， 我只不過係八卦，而我又真係冇用，佢又咁想要，咁我就俾佢啦。咁估唔到佢又好心存感激，咁每次去記住我，每次佢又認得我喎，咁我每次入去咧，佢梗有啲著數嘢俾我咁樣。 係啊，但你講呢樣咧，我最近都有呢個經驗喎，係點解咧？而家興網上買啲蔬菜啊嘛，咁咧有一次我老婆就訂咗喺某啲鋪頭度訂嗰啲蔬菜啦，俾你當400蚊先算啦。咁啊，因為見到個僆仔拎好多送過嚟，好重啊嘛，咁咧我老婆就話唔知俾多20蚊咁樣，咁跟住咧對方就好個前提應該咁樣嘅。第一批佢買嗰啲瓜過嚟咧，我哋覺得個質量麻麻地，咁咧對方咧就覺得唔好意思，咁啊見我哋繼續幫襯咧，佢喺第二次嚟嘅時候咧就醒多片，唔知醒多兩條青瓜啦，咁跟住我老婆就覺得唔好意思喎，喂人哋醒咗兩條青瓜嚟喎，咁點啊？不如你俾多20蚊 tips 佢啦，好啦，咁我就俾多20蚊 tips 佢啦，停唔到啦。因为嗰边咧， 之后每次都有， 即系收越嚟越多。 冇错，即系佢嗰边翻嚟咧，可能就话：喂，点解会多20蚊 tips 噶？唔知啊，佢俾咗20蚊 tips， 喂，咁唔得喎。不如咁啦，俾多条节瓜咧，咁样。哇，于是乎咧，而家每一次嚟咧， 大家礼尚往来。 系啦，礼尚往来，你就继续咧，越嚟越多，一定要俾 tips。琴日我老婆直接话：，诶，俾多20蚊，俾多20蚊。跟住打开，哇，佢又醒多咗，唔知两条嘢过嚟。 但系个重点系，我有啲想问系。嗰個送貨嚟嗰個人，佢係佢自己俾你啊，定係即係嗰間 公司 俾你咧？ 佢個公司， 係 啊，佢自己唔會咁樣帶過嚟，所以好好笑噶。即 係 我驚佢喺人哋嗰度抽俾你咋？ 唔係，佢係佢自己訂貨到咧，因為佢哋嗰啲係小店嚟噶嘛。我而家就 feel 到咧，就係你第一次，因為佢覺得可能自己嗰個質量唔好咧，覺得對個客人應該俾啲補償。咁點知呢邊咧，你又覺得哇，佢咁樣醒咗兩條節瓜嚟，不如我俾翻啲佢啦咁樣。哇！越嚟越多咁样，但呢个我觉得都尚算 利益嚟嘅呢个 系啦，同埋我觉得都好啲，因为嗱佢又唔系话真系好蚀底，咁我哋又过意得去，因为我又俾翻啲贴士佢，不停系咁样咯。但你个 case 真系又难堪啲啊，真系 难 系，因为你嗰个 case 起码佢系自己铺头佢俾啊嘛， 系啊， 但我嗰个佢系打工噶嘛，咁变咗就有呢个身份唔同咯。 系啊，你会唔会真系惊咗而家唔敢去住啊？ 会啊会啊， 真系会啊！ 我会有时望下，睇下个人系咪 做， 佢唔喺度，我入去食咯。 佢唔喺度，你反而去咯。 系啊系啊， 但其实可能咧，对佢咧，佢又系想唔欠人恩惠咯。 系佢多 即系嗰个姐姐又会觉得，哎呀，你咁难得你让啲印花俾我，好想即系补偿你啊咁样。 系我明白啊，系啊，但系呢个恩惠就系令我有少少尴尬咯，系咪有啲？ 姐唔系咁适合咯。 只能够话咧，你同个姐姐都系好人，佢、又唔想欠你，你亦都唔想咧即系累佢，所以你两个都系好人。 系啦， 就系、是、真系真系噶。你如果是但一个咧面皮厚啲咧，诶、佢俾鱼皮我咪要咯，咁所谓啊咁样。如果嗰个面皮厚啲，佢都唔要呢啲印花，我使乜多谢佢啫？咁你哋两个就冇咗呢个故事啦、真系啊， 大家都有一种好嘅缘分。 系、啊，一齐去隔篱铺头食碗牛丸面啦、 啊， 系啦，跟住老细话你叫我伙计走，真系。 所以咧，啲着数唔使话要咁样去拗嘅， 系 啊，就是、有时你做得好，人哋自然会俾你。 系啊 ，OK。 同埋通常我啲着数都系啲铺头会自动，即系如果相熟嗰啲咧，都会自动俾嘅，唔使自己开声。真系要开声嗰啲就有啲肉酸咯，我觉得。 系啊，多谢你电话， 多谢 晒 刘小 姐， 拜 拜， 拜 拜。 非常认同头先刘小姐嘅讲法， 冇错冇错。喂，呢啲就系、是大家心底好咯。 啱啊， 心底好先尴尬嘅就会。 系啊，咁但系肯问人攞嗰啲，唔知道有冇咧，系咪？点样可以开到口又觉得即系冇乜嘢咧？ 使唔使啱播首周杰伦啊？ 咩啊？ 就是开不了口，让你知道没有 discount。 系，应该翻嚟听下多啲大家嘅即系电话，好嘛？1872388可以打嚟，都同我哋一齐分享3: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决定延后立法会选举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星期六一年四日开会。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相信这次会议可以处理本港立法会真空期的问题。对于早前被裁定参选提名无效的现任议员是否可以继续留任做议员，谭耀宗承认处理无法入閘议员在真空期的身份问题有尴尬位，相信人大常委会将会全面考虑，如果决定同特区政府的想法不同，相信大家亦会尊重。另外，谭耀宗建议改善选举机制，例如接受电子方式投票，或者考虑在大湾区等主要城市设票站等安排。他认为移居大湾区的港人经常两地来往，同本港关系密切，不应被剥夺投票权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推迟立法会选举一年，认为当局欠缺正当理据，香港都好可能永远无法再就任何事或者人投票。特区政府的行动再次证明，北京无意遵守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下对港人和英国的承诺。蓬佩奥又说，港人过去几十年来展示对自由公平选举的愿望和能力，敦促特区政府重新考虑，认为选举应该尽可能在接近9月6日的日子举行，如果未能够举行反映港人意愿的选举，香港将会继续迈向由中共控制的另一个内地城市。热带风暴克格比逼近台湾，当地气象局发出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克格比今晚至明日间最接近台湾，如果路径偏西，不排除发布陆上警报。气象局说，克格比的暴风圈正逐渐接近台湾东北部海面，北部近海的风浪会逐渐增强，也都可能会有大雨。内地中央气象局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克格比听晚在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登陆，福建省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中南部地区局部地区的雨量达到250毫米，当局要求渔船停止作业。澳洲维多利亚州的新型肺炎疫情仍未受控，单日新增671宗确诊和7宗死亡病例。州长安德鲁斯宣布全州进入灾难状态，并会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在新规定之下，维州首府墨尔本的居民要遵守晚8:00至5:00的宵禁令，居民不可以离开住所超过5公里范围，每日只可以外出做运动一次，出外购物每次只限一人。全州的所有学生在家学习，托儿中心亦会关闭， 警方将获赋予更大权力，新措施将会持续到下个月中。墨尔本目前已处于封锁状态，安德鲁斯认为封锁措施奏效，但进展缓慢，因此必须做更多的事，认为这样是压制疫情的唯一途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在九龙区观塘咧有个道路工程啊，海滨道往油塘方向嘅慢线啦，同埋顺业街往伟业街方向近海滨汇嘅中线同慢线而家封闭。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津桥一段多车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翠塘花园。而东涌文东路就有个渠务工程，文东路同怡东路交界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游长假期的陈海琪，希望每个市民朝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祝豪送万里，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有彭程曾志豪， 中海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海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海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彭程曾志豪， 中海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好啦，我哋翻嚟又听一下啲听众分享一下我哋啲拗着数经 验。系啊，想问一下大家，你有冇一啲自己拗着数啦？身边有冇啲朋友都系呢啲拗型血嘅人啦？或者你俾人拗过嘅？或者你最尴尬嘅，见过人哋，哇！即系喂，你又问呢句，系咪真系一定系嗰个经典对白嘅咧？ 点啊？ 你唔识我系边个？系咪真系呢句嘅咧？同埋我 啲名人就会系啫，系咪？ 喂，你估我同你咧？你估我同你有咩情况之后讲得出呢句啦？ 我讲唔出噶， 我对住个仔都讲唔出。 我知唔知你知唔知我系边个？ 系哎呀，我对住个仔会讲呢句。 我你 知唔知我系边个？我系你老豆。 跟住咧，咁样 应该我食先啦，个西瓜系咪啊？应该真系讲唔出啦，我哋都。 但系其实会唔会好好用？ 哇！个即刻， 如果唔系就唔会咁 臭名远播。 就系咯，如果唔系就唔会咁多人讲。我即系呢个世界边有无缘无故嘅爱啊？好老实讲，你攞咗啲着数，你真系唔俾翻， 食唔落噶。 你真系自己都要好心咁样，即系都回馈翻少少俾人啦。 冇错， 你未行出呢个门口咋，已经 将你的所有的行为已经讲晒俾人听啦， 系啊系， 真 系 啱唔啱啊？曾志豪， 好啦，我哋其实咁样讲算唔算系一种隐性勾着数啊？即系咧，我哋而家系搏紧咧，下次我哋去食饭咧，有啲餐厅如果认得我哋就话，诶、哎、呢两个咧就面皮好薄，但系想勾着数嘅人嚟噶，得啦得啦得啦，佢哋唔使自己讲啦，明啦明啦，阿、啊、彭小姐你俾多俾、 啊、 多粒糖你吓， 擦、啊、街面啊今日， 擦街面擦街面， 识、啊、做啦 吓，系啦系啦，我哋听过噶啦，佢哋两个做节目咧话自己唔敢勾优惠噶，我哋明噶啦，喂呢招都得， 系啊你。六点钟之后去食啦， 好啊， 冇糖食啊，而家 好啦，听听众电话喂， 林小姐 ，hello，hello， 你好，你好，彭晴晶照， 点啊，林小姐， 我咪个两单嘅， 可以， 嗱第一单咧就我有个亲戚，我因为其实我唔讲咩关系啦，免得即系认得我把声嘅字， 出边 audio 同事帮我 tune 大声啲佢把声，清晰啲。 唔系试完咧，就嗰阵时佢想买个光波炉，咁咧佢就话要我老公，佢就话诶、不如你去碌够三千蚊啦，头、 哦、 好似嗰时唔知边张信用卡就话碌够头三个月碌够嗰个数额咧，即系个金额咧，佢就话有个光波炉，咁我就问我老公，喂，点解佢自己唔去买一个咧？你买一个都唔使三千蚊， 系系哦， 即系佢好， 佢自己又唔申请信用卡，佢唔知系唔知入息证明唔够定点样啦，咁我就话。其实你买一个一千蚊都唔使，好老实讲。 咁不如买个送俾佢咪得咯？ 咁贵牌啲，点解你？咁我话，因为佢可能见我老公比较即系点讲，老实啦吓，应该话，即系可以话佢咁样就话，诶、哎，不如你哋碌啦。咁我就同我老公讲，我话你唔好啦，冇帮佢啦。因为我老实讲，我话再唔系嘅，我话我买个送俾佢都得啦，即系好啲啦，即系咁讲啊。我话你真系冇嘢买嘛？你特登去碌三千蚊，仲要你仲要批嘅、哦，你唔系话啊你碌呢头碌完三千蚊即刻俾你嘅、哦，佢仲要你寄翻啲账单啦。嗰阵时唔系话 email 就得噶嘛，你 send 即系你俾翻好多嘅证明佢先至批咗俾你。我谂起码搞咗大半年先至买到个光波炉，如果你咁着急嘅，不如去买咯。即系我觉得信用卡嗰啲系好麻烦噶， 系啦。咁结果咧，佢 结果系咪佢后屘我老公未？我同我老公讲，我你拒绝咗佢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但系得唔得啊？ 我真系觉得好麻烦。 但系有冇手尾噶？ 系咯， 啊听唔到冇。 有冇手尾跟噶？你叫你老公拒绝咗个亲戚？ 都 OK 啊，我老公，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数口唔叻嘅，但我觉得其实咁你自己又申请唔到信用卡，点解要叫自己阿哥啦？系就而家都开埋，即叫自己阿哥去做呢样嘢。 你越讲越多，我帮唔到你噶喎，真系。 知道系边个啦？ 但其实咧，调翻转会唔会系佢以为咧就系、是？你哋会成日都消费噶啦，会唔会如果你碌开嘅话，不如顺便嗱，佢又觉得可能唔系用紧你钱，因为佢谂住你本身要消费，可能你买咗三千蚊嘢，额外送咗俾我啫，佢会唔会咁谂 咧？咁谂咯，可能觉得系送俾佢咯。咁我觉得咁调翻转一样嘢，即系我勾佢，我未试过勾佢，我从来都，因为我觉得。我唔会做啲，即系我就算系，我觉得会分得好清楚咯。 Okay. 始终唔会有咁多前人归国。另外一单就 系、是、第二单， 又呢、这个亲戚啦吓。咁试完嗰阵时候，我奶奶屋企个电视坏咗，咁咧，咁咧就话我奶奶话要买个电视，咁我话不如啦，我同我老公讲，我话不如我哋买啦，可以分期付款啊嘛。 嗯嗯。 因为嗰阵时阿老爷仲喺度，咁两个老人家喺屋企，真系除咗打麻雀之外，真系冇电视睇噶啦。我话，咁我话不如咁啦，我话我哋买啦，你睇好好个型号，我哋自己去啲咩电器铺去睇啦，咁之后咁样讲，我哋又唔熟嗰啲型号，叫佢细佬睇咗先，咁话俾我哋听，我哋自己去买。咁佢妹咧嗰阵时候啱啱又话嗰一年又话要去日本旅行，我话。我有啲 yen， 不如我唱俾你啦。我话我去完之后，我怀念我又隔好多年先会去一次日本嘅。我不如我俾你啦。咁之后第隔咗谂，佢阿妹去完之后两个月翻去，突然间奶奶部电视机买咗翻嚟咯，完全冇同我哋讲。原来佢阿妹就攞我借俾佢啲 yen 嗰啲钱咧，走去买咗部电视。系啊，我就觉得咁原来佢自己又唔知系咪有 out 啲唔知咩信用卡咁嘅嘢，但我觉得其实两样嘢唔同嘅嘢嚟噶。我借钱俾你系一回事，我奶奶买个电视机系一回事。原来咁我就问我老公做好，唔知系咪帮阿妹，佢就话诶，佢、哎、同我讲过，喂，但系啲钱系我借俾佢噶，虽然啲钱都系你嘅，咁你系咪应该同翻我当事人 讲 咧？原来佢又 out 啲着数咯，佢、哦、原来佢自己好多信用卡，佢好似人哋本。嗰啲卡簿咧，小朋友啲超人卡有啲卡簿好多卡，原來佢每次申後屘佢而家申請到啦，佢每次就係舐咗個嗰啲 嗰啲叫迎新禮品咧，佢、就 cut 噶啦張卡。 啊，都大部分香港人都咁嘅。 咁我都試過，佢叫我不如啊，啱啱屋企嗰時想要一個 gift， 咁要一個咁上手填少少資料，就有個 gift 俾你。咁我都係拗過一次啫。咁但係佢就係成日話，成日鬧我哋咯。喂，你買呢樣買嗰樣，我真係同佢講話。雖然嗰陣時阿仔細，有時或者要買奶粉嗰啲要去嗰啲地方買啦，但我話我都唔會買咁多咯。我即係唔會買咁多存貨，應該係啱啱飲曬先去買。所以我觉得即是身边仅有一个亲，因为我就身边朋友就冇咯，系亲戚先有呢一个咯。 你觉得俾你嘅困扰系咩啊？即系你系觉得推佢好烦啦，应付佢又唔制啊？ 定俾你知道你觉得可唔可以咁都拖？ 系啦，你觉得最大嘅困扰系咩咧？对你？ 推佢其实就好，我好少推佢，系叫阿哥推佢咯，因为始终。姑嫂關係不是話揀不清，有些都很好朋友啊，見我都朋友，即係嗰啲。但係佢就係成日講啲好美麗嘅藉口，好似講到好似覺得啊，你都有著數㗎。其實咁樣，即係有時好似佢有啲嘢，佢小朋友拍嘢啊，有啲咩著數翻嚟，佢唔係第一時間話俾你聽，佢係就係話俾你聽。但過後咧，佢係叫你自己上網玩，咁你其實你講嚟俾我聽冇意思㗎， 即係佢攞到一啲著數翻嚟。 係啦，佢攞完之後，佢係要你自己去玩咯。咁你不如冇同我講啦，我覺得。 即係佢又唔係同你分享，如果佢攞啲著數翻嚟同你分享咧，就推啦，冇嘢啦。 反而純粹係喺度炫耀啊！佢拍完啦，咁我話咁我問翻佢一樣嘢，話咁我點樣可以知道呢啲優惠？ 係啦 係。哎呀，我唔知喎，你自己睇啊！咁我哋 send 嚟做乜嘢咧？ 咁我聽得明啦，其實咧。呢一種關係之下咧，呢啲拗優惠咧個困擾就係、是，可能你永遠都唔知咧， 你 同佢 係 啦，你同佢傾偈咧，究竟其實係咪佢有好多計算？ 嗯、 死啦！佢約 我 嚟呢度， 好得人驚㗎。係 啦，今日 A 約我嚟呢度食飯咧，如果以前就好簡單啫，而家就慘啦。係咪因為呢度有咩著數咧？仲要係佢知我唔知 㗎。有啲信用卡有優惠，有折咧，或者有啲咩套餐平咧，但有時好得意㗎。我有個身邊有個阿仔仔個朋友都變咗好個朋友媽咪，我都係我朋友。我哋兩個係好得意，會突然之間，譬如好似我哋兩個咧七月生日，突然間佢話啊去山頂咯，山頂原來去嗰個咩咩咩嗰度咧，原來有優惠。我哋唔會話直情即係咁啱就。睇到或者咁啱去嗰间食饭，原来有咁嘅优惠，我哋唔系特登去拗嘅，系咁啱自己用嗰张卡有优惠。 系， 因为你唔会张张问佢，哎呀呢张得唔得？嗰张得唔得？好烦嘅，自己都觉得。 系啊，明白明白。 其实同呢啲人相处，其实你会好惊嘅，即系其实佢对你好定，其实佢系基于一个系拗数而同你做朋友，或者定同你搞好个关系啊，定而系其实真系真心咧。其实你话有啲拗着数，大家齐齐分享嘅，我觉得。 啱啊啱啊，呢个啦， 系咪有福齐享咯？我要话，但系冇噶，我又咁，我又唔会话叫我老公唔好同佢阿妹乜嘢，但我自己我觉得我要保障我自己屋企任何嘢咯， 系 啊， 其实要保护自己咯，即系唔好成日俾人拗着数，好惨噶，俾人拗噶。 系啊，多谢你冇死打电话嚟啊， 我又唔会兜头兜面闹佢。 系啊系啊，你唔好再爆咁多啦，系啊，翻去维系翻家庭关系先，好啦好啦， 大家咁话保重， 拜 拜。一百七二三八八啦吓，系啦，亲戚点搞咧？ 本节目对引起一切嘅家庭纠纷啊，恕不负责啊！ 清新嘅一首歌曲噶， 系啊， 好 中意佢啊，系啊，方浩文啊 ，All We Have Is Now 啊，我哋而家有嘅就系咩？就系而家咯。 系啦，我哋要啊努力活在当下。 冇错，冇错， 系啊， 听 下，所以继续听下大家嘅电话吓，攞着数，咁啊点攞法咧？系边个？系咪亲戚？ 即系着数都要活在当下。 系 啦，咁啊， 梗系啦， 个着数听日先攞 expire 咗噶咯，真 系。系啊，罗小姐， 你啱 ，Hello， 罗小姐。 Hello， 你 好， 你好， 林小姐，余生子豪， 你好啊，有咩分享啊？ 系啊，我想分享一下，其实嗰个就唔系我朋友，系我老公嘅朋友嚟嘅。咁咧就系都几年之前嘅事嚟。 嗯， 咁咧呢个朋友咧不嬲都系好中意揾着数嘅，系揾人着数。 系， 即系好似头先嗰位小姐讲啦，如果你系揾着数，大家一齐去 share， 我觉得冇问题。但佢就专揾朋友。同學啲著數，咁呢個就係一個我老公嘅舊同學嚟嘅，咁咧就佢嘅性格已經成日都係咁噶啦。咁有一次咧，佢就吹雞食飯啦，咁啊叫我哋啲佢嗰啲舊同學啦，喂一齊食飯啦，我有張一個自助餐嘅優惠券啊，買十送二嘅。咁我哋大家朋友就話啊好啊好啊，咁於是就大家都帶另外一半啦。咁嗰日就 total 有五 pair， 都係各自帶自己太太或者女朋友啦，正常啦。咁好啦。咁啊，食完之后啦，埋单啦，咁我剩下呢张单嚟啦，咁佢咧就梗系争住嚟埋单啦。 系。 咁样埋咗之后咧，跟住佢就咁啊计数啦，咁就呢、這个数除八。原来佢嘅意思咧，十送二咧，佢同佢老婆咧 就 免费咗。 系啊，我头先都听到呢、這个、啊、有啲咁嘅意思啊，买十送二，哦咁样嘅意思啊，原来系。 我哋当场就 呆咗， 大家都系啊呆咗。个心里边好想讲，但系咧呢个系即系都我哋又唔系好熟啦。咁佢作为我老公，作为佢个旧同学，又觉得好似唔 系 好意思咁啦。咁于是咧就系好唔愿意咁，大家就喺嗰个银包度一路拎出嚟，一路眼神真系望住佢。你真系收？你真系净系收我哋 八个人？系啦。 佢就眼都唔眨咧，就收咗呢啲钱，就摆落自己银包度啦。即系咧，即系。 佢俾咗啦嘛，系啦， 系 啦，系 啦。我翻到屋企咧，我就已经再同我老公讲啦。 又唔 见佢，我话我唔可以再俾呢个人搵我哋着数。 系啊， 以后佢叫食饭咧，一定唔会出去咯。 我谂咧，我头先都未转到弯，开头我谂住买十送二， 系啦， 即系十个人里边就 就 俾八个人钱。咁如果你正常人咧，就可能谂住我哋大家十个人咧就 share 呢八个人之下嘅价钱，就大家再抵啲啦。 总之个总数咪除翻十个人咯，大家咧 每人可能可以悭翻旧几岁啊，最少都 咁先至系叫一齐 share 咧。系佢叫我哋食饭嘅咧，系用呢一个名义买十送二。 哇，谂住 大家都觉得啊，大家都可以悭到啦。 系系系，嬲 啊！真 系 好嬲，真系咧呢件事。 有冇啲咩嘢讲？ 佢就话咁佢不嬲都系咁嘅人嚟噶啦。咁佢就觉得要去接受佢，要去包容佢。但我觉得点解咧？可能我唔系佢旧同学啦，所以我真系冇呢一份咁嘅感情咯。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数口唔啫，我想问一下咧，你哋而家咁样除八咧，你哋有冇俾多咗钱噶？ 咪请佢嗰份咯。 我哋其实真系唔知道，其实最终咧几多钱一位咧，我哋都唔知道，因为唔通攞佢张单嚟， 唔系 你帮我 check 下。 因为嗱，我想问一下，即系我哋可以演绎一下咧，当一百蚊位二计啲啦，一百蚊位，譬如你十个人啦，本来就即系应该就系一千啦， 嗯， 系咪一千啦？咁咧而家佢买十送二， 即系八个人钱咯， 即系净系可能系咪即系八 百蚊？ 八百蚊 咯， 咁如果八百蚊咧，就除翻八，哦，即系你哋冇平到。你哋都系我知，唔系我明白我明啊，唔系啊，我明白我明白啊，我头先最惊咧就系除八咧，你哋仲要俾多咗啊？ 咁啊，应该系冇嘅，因为佢哋就想原来一早就已经谂住 free 佢哋两公婆嘅钱咯。 喂，如果咁咧，我唯有自己安慰自己就系、是、，OK， 我又冇蚀到钱嘅，咁啊都有翻餐饭食嘅，不过就调气好唔攰咯。我以为系 都系嘅， 系啊，哇！我以为系除完八之后咧，可能每人本来正常计人头一嚿水。无端端仲要俾多20蚊咁，我条气又更加唔锯啦，真系。而家应该就冇嘅，系佢哋两个完全着数咗。佢亦都可能觉得咧，就 系 你哋其实亦都冇蚀底噶，因为你哋本来都要食饭，你哋都要俾钱噶啦。 系啦， 系啦，冇错， 就系呢一个心意啦。 系啦， 你本来 都冇蚀底， 系，但系唔系话咁多人食饭啊嘛，同埋唔系同你食饭， 冇错啦。同埋你唔好同我讲买十送二啊嘛。 佢不嬲两公婆就系以一个我哋四周围食好嘢嘅，我带你哋嚟就系等你哋见识下呢啲细面系咪好好食啊？嗱、啊，抵啦，呢一个请我哋都抵啦，即系咁嘅心意。 我仲觉得咧，佢呢条桥咧，无论点样演绎都尴尬啦。佢一早同你讲咗，你就好唔信啦。但如果你话佢引收埋佢唔讲嘅，佢净系话喂，不如大家一齐出嚟食饭。然后去到埋单嘅时候咧， 诶，今晚十送二喎，喂， 今晚十送二嗱，佢都可以嘅，但系第二步就好难做啦。十送二，不如就我同我老婆唔使俾啦。 佢直情冇讲出口啊，系咪？ 讲唔出啦呢句。 所以勾着数人咧，其实系厚面皮到咧，系完全根本佢都冇咁样谂过，完全一啲尴尬嘅位都冇嘅，即系嗰一种咧，即系其实真系好难嘅。 同埋佢要无可否认咧，佢哋数口好精咯，佢计到最尽咯，佢、真系计到好尽嘅。哇！ 就係、咁樣，佢兩公婆就免費咁樣食咗一個自助餐啦，跟住走啦。 但你了唔了解咧？譬如佢哋本身係咪都經濟能力係許可 嘅？係許可嘅，因為可能佢哋又冇細路仔啦， 即係冇乜家庭負擔啦。 一四周圍走去食好嘢啦，咁啊食完好嘢就影啲相嚟俾你睇啦。我哋今日又食好嘢啦，咩啦？ 因為 所以嗰種心態咧，就真係唉，又要拗我哋著數。 係、即係話其實拗著數咧，大家又可以再明白。不是因为他 穷钱嘛， 是 啊， 你说如果他饭都开不到咧，咁啊，你不同他计啊，他又有。 其实呢啲是小便宜嚟， 冇错，系啊。 但是呢一个人是成日都是嗰啲，即系譬如我哋有啲同学双薪去屋企去做 housewarming 啊，咁你买嘢，大家买嘢上去就好似觉得是系咪请大家 礼貌 啦，咁样啦，礼貌啦。不如如果去买咗两打饼咁上去咧。我哋咁啊，即系 house warming 完啦，咁走嘅时候佢就话：，咁啊计翻钱啦， 好正啊！ 咁多个 family， 咁啊就咁多钱啊，收翻晒喎， 好正啊，好正啊， 真系好即系好难嘅， 但系好一致啊， 讲得出口 系啊，好一致啊，好一致。 但系你哋有仲交往嘛？而家冇啦，系咪啊？ 真系冇啦！我自从嗰次之后咧，我系真系唔俾我老公接佢任何嘅。imitation 好咩都好，我哋都唔会再上当咯。 系啊，因为真系太过分啊嘛。 所以佢成日要换朋友先得咯。 啱啊啱啊。 朋友，我自己就一定唔会再同佢交往噶啦。 系啊，啱啊啱啊，冇谷气啊。 随时都要记住佢，佢今日想搵我咩着数咧，出嚟食饭喎，又 唔 知就点。 系啊， 系啊，冇错啊。 啱啊，对于人敬而远之，走唔该 啊，系啊。 多谢你， 多谢罗小姐， 多 谢 你， 拜 拜，拜拜，拜 拜。所以物以类聚，你谂我哋几个电话嗰啲嘅听众。都不是那些拗着数的人， 但就会被身边的人找他笨。 是啊。 高烧的火烫都竟冰冷了，正方位的星星竟刻失落了，无常泪过种种的事，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 负面嘢啊，许廷铿嘅 negative， yeah， 唉， 不过咧，我哋一阵间都仲有好多着数噶， 都有好多着数。 留喺二台嘅话， 留喺二台唔使拗嘅， 系啦， 系啦， 冇错。 我哋如果拗咧，就叫做 Radio Two 个拗啫，拗 Two， 但系我哋 几好 喎，大拗啊， 我哋系大拗嘅，真系嗱，希望大家对你身边人好啲啦。我哋嘅交往唔系基于着数嘅， 梗系啦。 系咪你会俾两个口罩我噶？ 唔系你俾我咩？你俾两盒我咩？ 咁我哋下个礼拜先见啦，唔想睬你啦。